弟兄姐妹平安，新朋友平安，欢迎来到新福。今天讲到的经文，周报上是说《使徒行传》26:1-15，但是我今天试着讲《使徒行传》26整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如果孩子们或不熟悉的朋友，帮他翻到那个圣经那一页。我从25:23开始念，这是上帝的话语。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查问之后有所成就。依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接下来是26，其中有两段经文跟你们手中的和合本的翻译不太一样，我会说明。26:1，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所以应许我们12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上帝，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指望，上帝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是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和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上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伏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方言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中，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接下来的翻译可能跟你的不太一样。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得蒙赦罪，与一切因信我而成圣或因信我而分别为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接下来这一节会跟你们的和合本也不太一样。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要首先从死里复活，宣扬光明给百姓和外邦人。24，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小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 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毕并百尼基和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后面，彼此论谈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感谢神赐给我们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而你的话语又透过你的使徒的见证，如今在此向我们见证。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宣讲，让在这里人听到的都是关于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学者们指出，今天使徒行传26章保罗这段讲论的用词非常的优美，是一篇正式法庭上的辩护，但是就内容来说，这篇讲论其实不是一个正式法庭上的分诉。以法律来说，保罗的案子已经上告于罗马皇帝该撒，他的案子就不再隶属于犹太省的官员的管理范围之内。而且那天保罗申诉的对象主要是亚基帕王，亚基帕王其实在犹太省并没有实权，他是受到罗马巡抚菲斯多的邀请来做庭，目的是要帮助这位新上任的巡抚有所成就于罗马皇帝。百基帕他是希律家族的人，保罗说他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讨论辩论，他听保罗分述的目的就是要帮菲斯都写一篇报告上奏于罗马。换句话说，不论保罗那天他说什么，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被定罪或被开罪。保罗那天为自己申诉的动机，无非就是要帮助亚基帕和巡抚在那篇报告里面为自己说一些好话。就罗马律法来说，保罗在此只要强调他没有违背罗马的皇帝，他没有犯叛国罪，他没有带头作乱，这就够了。在这样的审问之中，比较聪明的策略通常是你只要说你需要说的，其他则什么都不要说。然而保罗那天看来说了很多他不需要说的话。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26章，应该可以认得出来，这些经文保罗的辩述之中最关键的就是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见到复活的主耶稣。遇见拿撒勒人耶稣是保罗这篇讲论的重点，但是就法律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容易节外生枝，你提出来容易引发争辩的细节。就算保罗要提醒亚基帕王死人复活是正统犹太人的信仰，他也只要笼统的重申我们犹太人是相信死人复活的，他不需要特别提到多年前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发生的事。与其说保罗的讲论是法庭上的辩护，还不如说这是一篇讲道。但是相较于保罗其他的讲道，特别是在第13章使徒行传记录保罗第一篇的讲道，今天的这篇讲论又更像保罗的个人见证。多年前保罗对比西底的安提阿犹太人会堂的那篇讲道，他说，我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但是在多年前那篇讲道之中，保罗述出以色列人的救赎历史来印证弥赛亚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完全没有提到在大马士革城外所发生的事，他没有做个人见证。然而在今天使徒行传23章这段讲论之中，保罗则直接述出自己的个人见证，声称 犹太人先祖们的盼望已经实现在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他这边讲论的逻辑就是，死人复活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他自己亲眼亲身遇见了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因此那天保罗的听众，他们如何评估保罗这篇讲论，就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在往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事。哦，腓斯都听了就说，保罗你疯了吗你？亚基帕对保罗说，你以为你稍微一劝我就会做基督徒吗？从这两个人的反应，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保罗这篇讲论的目的，与其消极的为自己辩护，他更积极的是要叫人信耶稣，叫人做基督徒，这是一篇传福音的个人见证。然而，我们在心服，我们在心服我们的神学正确，我们是 theologically correct。我们的神学正确，神学正确的人就会强调说，个人的见证不是福音。你个人的经历从来没有办法给任何人永生。神学正确的原则就是，我们不传自己，我们传耶稣基督。我们不高举个人的经历，我们强调的是救赎历史。我们不做个人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的是耶稣基督。因此在心服，我们通常会避免个人见证。我们在周五的团契里面满嘴都是神学术语，这让我做你们的传道人心里非常的欣慰。但是我不免好奇，在我们这种神学正确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否过分排斥个人见证，以至于我们所传扬的耶稣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之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我们都会说这些事，我们都会传讲这个福音。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们自己了解这些事与我们自己个人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保罗今天这篇讲论提供我们在心服一个借着个人见证传讲福音的典范。在保罗这篇个人见证之中，我要大家今天注意四个重点或四个特征。我讲到通常没有几点几点几点，所以新突破，今天你不用急着记笔记，这个会在逐字稿会放在网络上。所以第一点，不是我们在好消息频道习惯听到的个人见证，那种得胜越加丰盛的个人见证。保罗他所见证的个人生命，按照世界的标准看来，你们觉得是渐入佳境越来越好，还是从好变成不好，从优势变成劣势，从有变到没有？应该是后者。第二个特征，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是要求听到的人要否定自我，否定他自己生命的现况。不论这个人这个自我按照世界的标准在世人眼中是多么的光鲜亮丽，是多么的成功美满，人若不否定自我，保罗所传扬的福音就不会是好消息。第三，因此保罗的个人见证不仅单单提供你做参考，他传的福音也不是 为你生命加分。保罗的个人见证要求听到的人需要彻底的改变自己的生命，就如保罗他自己的生命彻底的改变。第四，保罗的个人见证不是以他个人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大马士革是保罗生命的转折点或分水点，保罗与拿撒勒人耶稣的关系就定义他的生命。在遇见耶稣之前他仇敌耶稣，在遇见耶稣之后他降服于耶稣。首第一，保罗个人见证描述他的人生日趋恶化，江河日下，日临月替，没有渐进佳境，反而每况月下。这是我上网查的成语。保罗的生命见证 和我们习惯的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似乎听起来不太一样。我们习惯听到的基督徒的生命见证通常叙述一个人，我认识耶稣，信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就被翻转了，我人生就好转了，媳妇就不顶嘴了，老公也不吃腥了，儿子也不打电动玩具，我停车也总有停车位。因为如果你生命不好转，你上真情部落格你要讲什么见证？那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和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面对这些尊贵显赫的人，保罗有什么好见证的？保罗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的？保罗有什么是他们所没有的？个人见证，个人见证的重点就是你要让听见的人想要你有他现在还没有的。保罗有什么是这些人想要的东西？如果有，他现在都已经没有。他曾经按着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保罗在其他地方说他自己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辈的人更加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或者传统更加的热心。然而这一切会令一个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如今保罗都没有了。他说他曾经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他如今不再拥有任何权柄。他曾经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如今他为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受到多人多方的攻击。他曾经把人下到监狱里面，如今他被人下到监狱里面。他是已经坐了两年囚犯的被铁链捆绑的人，他曾经刚强，如今软弱。在亚基帕他们这群有钱有势有尊贵的人面前，保罗有什么好见证的？他有什么好的见证？而且第二，保罗的见证要求他的听众要否定自我，因为保罗他自己先否定自我。保罗他自幼的为人如何，他如何热心犹太人的传统和律法，就律法来说，他说他自己是无可指摘的。现在保罗都全盘否定这些事，不过是粪土，他说。第九节，保罗说他本来以为应当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然而在遇见耶稣之后，在17、18节，保罗奉耶稣差遣到百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得蒙赦罪，与一切因信我因信耶稣而成圣或分别为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就是耶稣受命保罗要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好消息。好消息之所以好，就取决于听到好消息的人必须否定他自己生命的现状，他必须承认我自己的眼睛是蒙蔽的，我是活在黑暗之中，我是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我是有罪的，而且我是因为不信耶稣而没有分别为圣，也没有基业，没有永生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人真实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定义上这个人就必然要先认识自己原来是处在最黑暗最绝望的光景之中。其实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谁最容易接受福音，谁最容易信耶稣？落入困苦的人，在苦难中的人，有问题的人。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身处家境有优势的人很难信耶稣，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身处家境，没有一个人，却很少人认知自己不论多么有钱，不论多么有成就，不论多么的健康，开跑时捷，住在豪宅，如果不信耶稣，这个人定义上就是处在最恶劣的光景之中，都瞎了眼，都没有光明，都受控于撒旦，都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哇，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之所以好，是因为好消息在好消息之前你的生命不好， 如果一个人无法具体的认知自己的人生不好，那么他也不可能会觉得他自己需要好消息。所以你觉得这个好消息在犹太人的耳中，在希腊人的耳中，罗马人的耳中，在台湾的人的耳中，你觉得这是好消息吗？你觉得这个讯息在显赫尊贵人的耳中听起来会是如何？这不是一个好传的福音。保罗他要传这个福音，传达这个个人见证，就首先要见证他自己，他自己眼睛曾经是蒙蔽的，他自己本来是活在黑暗之中，他本来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本来是有罪的人，他不是无可指摘的人，而且他必须承认他是因为不信耶稣而没有分别为圣做上帝子民的人，他没有以色列人的基业。这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对一个法利赛人来说，他怎么可能认知承认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那个法利赛人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复活的主耶稣。这样第三，保罗他的个人见证就会要求人要改变生命。保罗说他没有违背那来自天上的意象，他就劝勉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就如保罗他的作为他的行事为人与他悔改的心相称。他之前出名定案，他乐见圣徒被杀，斯提反他甚至逼迫他们到外邦的诚意，如今保罗会说，我从前是逼迫上帝的教会的，然而如今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他领受恩典不是突然的？因为他比众使徒都格外的劳苦。这个就是生命的翻转，生命的翻转就是从前敌对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如今成了顺从拿撒勒人耶稣的人，这必然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所以有效的个人见证，有效的个人见证总是导致要求人要改变行为，因为活在黑暗中和活在光明中必然有所活的差别，从撒旦权势下归向上帝的人必然有所不同的作为。见证个人生命中的大小确信，不会带来，也不需要带来任何行为上的改变，顶多引诱人也想要得到大小确信。保罗他没有见证他生命中的大小确信。我们不太确定保罗他是否有大小确信，我们不太确定保罗是否总是可以找到停车位，或者总是在最后一刻有匿名的奉献寄给他，我们不知道，因为保罗他从来没有提到。你会感觉到这些事，若保罗有停车位，若有小确信，对保罗来说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反而保罗的个人见证，保罗的个人见证第四，以基督为中心。保罗的个人见证不是关乎他个人的得胜，他个人的成败，甚至他不夸口他的事工有多么的成功，他建立了多少教会，带多少人信主。反而保罗的见证全然关键于有一天在路上，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拿撒勒人耶稣。换一种方式说，保罗的个人见证是见证他与拿撒勒人耶稣之间的关系。在大马士革之前，耶稣对保罗来说顶多是个骗子，是个迷惑人的异端，是个该死的罪犯，是个死人。在大马士革之后，拿撒勒人耶稣是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儿子，是基督，是主，是救主。保罗他的个人见证首要并非关乎 耶稣为他个人做了什么，或者主耶稣赐给他什么好处。保罗的个人见证首要关乎耶稣他是谁，他活着，他不是死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容易以为个人见证就理当见证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耶稣就成了衬托我个人主角的配角。耶稣是谁？耶稣他2000年前做了什么？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只不过是背景，重要是他现在给了我什么。但是保罗的见证非常不一样，没有耶稣就没有保罗个人见证。你在今天的经文之中，如果你挪去第13、第14、第15节，保罗这段讲论，这段见证就毫无意义。也许现代人的个人见证先进到我们不再需要耶稣，哇，因为你不需要耶稣也可以找到停车位，也可以还债，也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婚姻美满，听话的儿女。我们个人见证就是见证这些事，见证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但是福气祝福往往就取代了耶稣。个人见证如果强调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人会被这些福气所吸引，但是耶稣也就顶多不过成为人要得福的手段。然而这不是保罗他的个人见证。当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人说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失去一切，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这对保罗来说是什么可耻的事。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特别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天在该撒利亚，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在亚基帕、菲士都和城里的尊贵人面前，一个做囚犯的保罗，在尊贵显赫的人面前，他伸手分诉。他说他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上帝都指望得着，这个指望就是死人复活，而有一个死人复活就代表这个指望已经落实了。23节正确的翻译是基督必须受害，要首先从死里复活，传扬光明给百姓和外邦人。首先这个字放在哪里非常的重要，因为基督不只必须受害，他要带头从死里复活，他是从死人中复活出熟的果子。对保罗来说，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先从死人中复活，这不仅印证他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复活更表示其他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保罗说他如今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就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要成的事，基督必须受害，要首先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描述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遇见复活的主。我们由此可见拿撒勒人耶稣复活对保罗来说是多么关键的一件事。他听见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是难的意思就是你何必做无谓的抗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抗拒了，你抵挡我是无效的。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多年前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多年前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在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保罗在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前，主耶稣早就已经认识保罗了。你看，我们读到这段经，我们都大部分都着重于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也理当如此，因为逼迫耶稣就是逼迫耶稣的肢体，逼迫耶稣的教会，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逼迫耶稣。但是重点真的是什么？重点是耶稣说扫罗两次，在经文中任何事情出现两次，你就知道那是重点。扫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为什么会写那段经文？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当我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早就已经先认识我，知道我的名字，他早就爱我，他早就为我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当保罗说基督必须受害，他其实是说基督必须为他保罗受害。保罗的个人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必须为他保罗这个人受害的个人见证。基督受害不是为了要为世人立下一个无私舍己的道德典范，对保罗来说基督必须受害，因为如果他不受害，罪人的罪就不得赦免。但是什么罪人？基督不仅是笼统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什么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是爱我，他为我舍己。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个人见证和保罗的书信中都看得出来，上帝的救恩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救恩首先是保罗他自己所领受的救恩，救主首先是保罗他自己的救主，主耶稣首先是保罗他的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保罗就听到上帝的儿子呼叫他的名字，扫罗。这表示上帝真的用忍耐的心宽容保罗他先时所犯的罪。这表示主的恩慈真的领保罗他悔改。这就证实保罗他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他这个罪魁身上彰显他一切的忍耐。主耶稣那天叫扫罗，我好奇，耶稣他等了多久？他看扫罗所做的一切事，然后向他显现扫罗，这就表示主耶稣他早就知道迫害他的人是谁。这个人的犹太名字叫做扫罗，希腊名字叫做保罗。这个人亵渎上帝，逼迫人，辱骂人。这个人把许多圣徒捆绑在监狱里面，他们被杀他也出名定案，他喜乐见尸体反被杀。耶稣早就认识这个人，他早就认识保罗。耶稣曾经警告门徒们说，你们要防备人。防备谁？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谁在会堂里面鞭打耶稣的门徒们？保罗在各个会堂他自己说，屡次用刑强逼圣徒们说亵渎的话。保罗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多方多次多多迫害主耶稣他自己所爱的人，而迫害耶稣所爱的人就是迫害耶稣。这多多迫害耶稣的人，你知道他那天不应该听到扫罗这句，他应该听到什么？但是他没有听到主耶稣对他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进入为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保罗应该听到这句话，可是他没有听到这句话，反而亵渎耶稣名的人，那天有一天听到主耶稣呼叫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哇，这就是保罗他的个人见证，在往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事，重新定义保罗这个人的身份，也彻底翻转他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往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事，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像保罗一样的人，你是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得蒙赦罪，又因信耶稣基督而分别为圣，同得基业的人，这个事实就定义你是谁，也控制你的作为，也成为你的个人见证。然后你的个人见证其实不是关于你，而是关于你的主耶稣基督。你的个人见证不是关于你得着什么好处，而是关于你的主耶稣基督牺牲了他自己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都从主耶稣那里领受各样的福分，各种的好处，各式的丰盛。但是基督徒我们所领受最大的好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本来富足，却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什么是我们的富足？不外乎就是上帝的儿子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保罗的见证就见证耶稣，保罗夸口的是夸基督，因为相较之下还有什么好见证，还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见证，有什么好夸口的？弟兄姐妹，我猜我们中间没有人去过大马士革，应该也没有人在大光中亲眼看到耶稣。如果你有，请你也不要告诉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得着的耶稣，如果我们得着耶稣，正是保罗那天在路上所遇见的耶稣，是同一个耶稣。而如果你真的是属于他，他早就认识你了，他知道你的名字，他忍耐你一切抵挡他仇恨他的作为，他没有把你下在阴间，他没有把你下在永远的火里，反而他领你进入他光明的国度。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这就应该成为你的个人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主是必须受害，是必须首先从死人中复活的主，就是保罗他那天在大马士革城外所遇见的拿撒勒人耶稣，也是我们透过使徒们的见证所切切实实领受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圣善的灵，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所宣扬的，我们所见证的，我们不得不见证的是爱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